压，奋力发声。 我们曾经以为自由就好像空气，随手可得，取之不尽。今日的香港真相变得越来越难能可贵，大家感到一份叫人窒息的感觉。我们就知道自由是要付出代价去争取，一起行动捍卫自由，订阅苹果日报。 好，歡迎大家回到下一節的解圍。上一節呢講了很多背景資料啦，未講完的。不過在這一節開頭，我諗住又講少少其他嘢先。 好， 因為都要跟進翻咧，我哋之前就關心嗰啲抗疫基金2.0啊嘛。咁我哋就其實咧，我都要公開講啦，因為我知佢手聽嘅。我咧就去信咗，我電郵咗俾呢個物業管理。業 係工會啊， 有限公司咁樣，總之一個咁樣叫做香港物業管理有限公司協會， 嗯， 跟住一個係香港物業服務有限公司協會， 嗯， 我嘅一個管理一個服務嘅兩個協會嘅， 嗯， 咁兩個協會咧都有啲會員重複嘅，但係基本上兩個都涵蓋咗嗰扎嘅物管公司㗎啦， 即係大部分都有啦。 咁我兩個咧都話咗俾佢聽，我哋當時咧就上集都有講到啦，上幾集都有講到啦， 嗯， 就因為抗疫基金咧就會回饋俾嗰啲僱主嚇，咁，但係咧物業公司咧物管公司咧就會收業主嘅錢， 嗯， 咁我哋就話喂你會唔會回水啊咁樣？其實我哋搞呢單嘢之嘅初頭咧， 嗯， 聽到好多業主講咧，喂啲物業管理公司話回水嘅喎，你放心啦，唔會唔回嘅喎咁樣。我個感覺咧， 嗯， 就佢哋成個業界咧就越嚟越縮， 係， 嗯， 越嚟越縮。開頭就講到， 即係其實考慮咁樣。 我估佢哋開頭都計唔到，原來係咁多錢啊。 嗯， 即係以為自己舐少少咁。諗下， 因為我講緊9000蚊嗰個喎，即係佢每請個員工就上限攞到9000蚊或者一半，係嘛？6個月喎，咁， 嗯， 我當7000蚊個員工一個月，你攞到40000多蚊喎， 嗯， 一個員工喎，係嘛？我哋初步計過，如果請幾千人嗰啲攞幾千萬攞成億嘅喎，係嘛？咁， 嗯， 我哋就話喂，因為你冇小到生意，而你所有出糧俾人嘅資金係由業主嚟嘅，你應該將啲錢回饋俾啲業主，呢，嗯，個就我哋立場就咁簡單啫。係 ，OK， 即係跟住咧，我哋有啲咩跟進咧？就嗱，我已由今日起計咧，我已經去信咗俾嗰兩個協會咧，超過個禮拜噶啦， 嗯， 渺無音訊。OK， 當然我唔會就咁算啦。 嗯， 我上個星期 已經去信了電郵給全體物管公司、 嗯、 每個 每個讀個字聲、 啊、我未試過做得那麼認真我還找義工、 嗯、 逐個逐個打去、 嗯、 收不收到收不到 fax 給你我現在 guarantee 102間裡面除了10間無零兩可的話、 嗯、 有92間你收到的了、 嗯、 我只要做102間 okay. Okay? OK 好了跟住清潔公司，我哋揾到名單，有啲名單咧，有啲冇登記啦，係咪？有啲可能會剪、嗯嗯，因為清潔公司又唔使攞牌噶嘛，係咪？即係我講啲即係大為多人有啲啦，嗰度幾十間啦，我全部都 fax 曬，都 confirm 佢收到噶啦。仲有保安公司， 嗯 嗯， 兩位知唔知道註冊保安公司有幾多間？ 我真係 幾間 冇數喎呢個， 有1263間， 有咁多？ 有 但係你去都見到幾間嘅， 1263 間，公司係多， 公司 保安就少。 我唔知啦嚇，我唔知道有1263間。 嗯， 咁呢1263間咧，由於我冇辦法打曬電話去嘅， 嗯， 咁所以我全部都用郵寄。 嗯， 哦，即係寄1200 兩蚊封咁寄曬俾佢㗎啦，寄曬㗎啦。OK， 咁即係話咧，我而家總共咧就通知咗大概1300至1400至1500個業界啦嚇。 嗯。 咁所以我話俾大家聽，我哋繼續來咧會咬住佢哋唔放。 嗯。 係嘛？其實即係大家明我即係我唔係同一啲觀眾講啦，我同緊啲另外嗰啲人講啦，係咪？因為有睇㗎嘛。咁所以咧嗱，我哋要繼續跟進嘅。總之我哋就為大家咧爭取啊，要嗰啲。物管公司咧唔好靜待嗰啲嘅抗疫津貼啦，啊有啲收到我哋個問卷咧，仲夠膽死問我哋咧，你咁樣寫好混淆嘅，我分唔到你講之前1000蚊嗰啲定講9000蚊嗰啲， 即係咁， 我都費事睬佢，我都費事睬佢，你 IQ 咁，你都知我唔同啲 IQ 低嘅講嘢，即係冇無聊啦，唉，我寫。我遲啲 post 出嚟俾你睇，我寫得清清楚楚噶，我形容曬成件事咩嘢嚟噶，唉，總之唔好理佢啦。咁啊，呢度同大家匯報一下嚇，總之我哋會咬住佢唔放 ，OK？ 咁就跟住啦，頭先講咗法團會前諮詢服務呢、這個就係民政事務處喺修例之前啲所謂補獲措施。咁另外個補獲措施話咩嚟㗎 ，Wonnie？ 呢、這個就是法團諮詢服務試驗計劃。其實呢一個 保鑊都仲要試，真係撲街。 唔係，因為咧，其實咧，佢呢一個咧，計劃係推出咗好耐嘅。但係咧，其實就一路係我冇記錯啦，應該係兩三年會續一次。 嗯、 因為咧，佢呢個咧係委派一間行內嘅物業管理公司去協助啲業主成立業主立案法團。咁成立咗之後咧，佢哋會繼續幫他們去開大會，即是他會協助整個業主立案法團 有三年到了、我記得有兩年三年 兩年三年的是的，但是現在就縮了，就會變成做一年左右、他就說一年之內你應該開過一些、大會啊、細會啊，所以變成他就會甩身的了， 即是由民政事務署請個管理公司、就譬如一些三毛大廈幫他成立法團、湊住他湊他一年，我們不會反對的，是的，咁就即係受惠者唔係太多嘅啫， 好多都係三毛大廈業主多啲 咯，係啊，唔係太多，其實好多大廈都成立咗法團嘅啦嘛。 咁佢仲有啲嘅嗱，即係佢特登開一項嚟講喎，喺文件裏邊咧第五頁咧，佢特登開一項嚟講就講解決爭議啊嘛。 嗯，究竟有咩去幫佢解決到爭議？ 咁唔係有咩解決爭議？係根本上政府知道而家法團裏邊好大爭議。屌，佢都唔做嘢， 佢都明白啦， 系咪先？佢都唔做嘢，佢都明白啊嘛， 都明白啦，佢終於都明白啦。 咁佢就嗰時有個好複雜嘅名噶嘛，叫做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啊嘛。 嗯、 我成日都記唔到呢個名噶嘛。咁而家佢又呢、這個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咧，括弧解決爭議服務，佢都佢仲要簡稱，佢仲簡稱，而個簡稱都唔係好簡啫，係嘛？咁啊，呢個服務咧透過土地審裁處係嘛？咁、去處理啦，咁退休法官啊嘛、搞到法官冇得退休嗰、那個啦，係嘛？咁就去解決爭議咩和解？咁佢就話咧，響截至2019年嘅12月，因為嗱，佢一 八年四月啦，至一九年十二月，即係大概係十八個月啦，年半啦，年半咧就收到45宗申請，就解決咗21個爭議。 嗯 ，OK， 咁唔知啲爭議係有幾複雜啦。 嗯， 啊，我唔知啦。OK， 總之我哋喺期間咧就冇收少到 case 嘅。 嗯 ，OK， 咁啊。 我都想知道這個呢，有時候我們很多 case 我都說你沒有民政處，我找過，但我又不見他有 sell 過這個， 因為他這樣的，這個你們問得不夠不夠 deep 了。我質他們的，我說喂，你不是有這樣的服務嗎？為什麼你不做？他們說我們選一些合適的個案去做的。 有爭議都要揀， 有爭議又要揀， 我都唔明 邊一隻爭議， 即係揀啲解決到嘅爭議去做咯，解決唔到爭議都解決 不了。我唔覺得知啦，所以佢就話呢個計劃咧係退休法官嗰啲係同埋司法人員提供嘅協助。 哦，參與方即係 參 與佢呢個服務嘅 人 就非 常 滿 意，因為解決到係咪咁啊？ 嗱，我話俾你哋聽。我見開啲官樣文章咧，如果係呢個狀態咧，佢應該列啲數字出嚟嘅，有幾多啊好滿意係嘛？咁有幾多好唔滿意，咁佢都會講嘅。佢話咩咩，他們亦表示 推薦啊， 會推薦解決爭議服務與其他人，以解決大廈管理爭議。唉，佢話咩解決爭議服務已於2020年4月恆常化。恆常化咯，睇下點咯，係 咯，我哋即管睇下可以解決到幾多爭議。 係啦，咁啊，跟住就到，仲有一個措施喎，係咩啊？ 就係免費大廈管理外展法律諮詢服務。咁咧，呢一個服務就係有啲律師由香港律師會同去合作嘅，咁咧就會有嗰啲可以幫助啲法團去解決下佢哋嗰啲去開會啊、睇下文件啊，咁但係每次都係6個鐘左右啦。 但是這個很難拿到的，他 會去出席，就是個律師會在開業主大會之前有個會，也都會出席個大會，或者在會上面解答一些問題，這樣的， 對自己法律顧問的， 是 是的。 那我不知道啦，我的很多大廈都自己自備自己法律顧問， 因為他們很多大廈都有些法律顧問， 因為首先我覺得很奇怪啦，他的名字，他的名字真的民政事務處，真的可不可以 想下啲名字， 佢成日挑戰你哋區議員設立嗰啲工作小組啊、委員會啲名字啊、啲法定準則啊。咁你睇下佢哋自己定啲係咩樣啊？嗱，我讀多陳展波年講嗰個措施啊，即係我先唔好講，我之前成日都解決唔到嗰個咩解決大廈管理爭議服務先啦。OK， 我唔明呢個咩服務嚟啦嚇。佢就話有個咩服，又係用服務嗱。首先嗱，我教你兩位區議員，我用民政事務處嘅角度啊。首先咧。佢呢樣名目咧，個尾嗰兩個字服務，咁即係表達咗咧呢個計劃咧係個服務嚟嘅。OK， 所以有服務兩個字後邊，跟住咧前面咧寫免費，即係話你唔收錢嘅。OK， 大廈管理外展法律諮詢服務，咁即係話咧同大廈管理有關。跟住我開始唔明啦，究竟係大廈外展定個社法律外展同律師有冇關係咧？外展法先，即係話外展，即係話向，即係送上門係咪啊？ 即係唔係喺 即 係 到會， 應該係咁咯。 係咯， 應該 係 咁咯。 即 係 唔係淨係某一個顧，唔係去律師樓嗰啲咯。應該係會個律師會過嚟咯。應該。 但 係 佢裏邊嗰啲又唔 係咪咁樣啊？ 但係你大家真係大家真唔該，大家留言啊！大家真係遇過有民政事務處提供一個免費嘅律師出席你哋法團會議咩？ 我未見過 啦， 我真係未見過喎。我去到啲人揾民政事務處，話想攞法律諮詢，佢仲叫你哋自己請律師啦呢啲嘢咁樣嘅喎。 又或者排灣仔嗰個話，一嚟又嫌遠，即係一嚟咧就要排好耐先有。 係啊， 好多時都係咁樣。 我真係唔知啊，呢個唔緊要啦。Anyway 啊，咁佢講到咁樣 先得㗎， 係嘛？要成功申請啊嘛，咁我理佢啦。 法團要成功申請㗎。 係啦，咁嗱，頭先講我啲措施。即係點解我哋都要提啲措施呢？我哋想話俾大家聽，我唔知道大家同唔同意我哋嘅睇法。我覺得投資啲措施係冇用嘅。你啲爭議係流係源自法律嘅漏洞，而你唔去加緊去堵塞法律嘅漏洞，反而本末倒置， 就話哦有漏洞唔緊要，我揾班律師嚟啊，揾啲服務嚟解決個紛爭佢。你製造個矛盾，然之後揾啲人去解決個矛盾，去嘥大家錢，你唔係即刻去堵塞個漏洞喎、啊嗯。 即係個鑊穿咗，揾個盤接住水咁樣。 係咪先？即係你黐線喎，佢仲要係故意嘅鑊自己整嘅喎，係咪先？ 仲要故意唔補鑊。 唔疏疏嘅喎，真係啊！咁所以佢呢個狀態裏面咧，我哋真係不敢苟同佢啦。咁、所以咧嗱。我哋跟住就講下佢而家修例啲進展啦，係咪？係 好。 佢話咧，而家咧，佢話立法修訂建議嘅調整。咁嗱，其實呢份文件咧，我話俾你聽咧，不下幾個立法會議員咧問過我嘅。 嗯。 咁問我咩咧？唔係，佢唔係請教我，係因為點解咧？睇呢份文件睇唔明嘅。 嗯。 原因係乜嘢咧？佢冇講俾你聽個原建議係乜嘢嚟嘅。係。佢淨係話俾你聽修訂嘅啲乜嘢，佢根本就唔知道原本係點。 嗯。 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咧，大家留意一下啦。嗱，不過我哋都會講下裏邊啲內容嘅，係嘛？第一個頭先阿史卓林提過噶啦，因為頭先係九大項噶嘛。 嗯。 第一項咧就係大型維修工程法團會議嘅會議通知。 嗯。 咁佢就而家好明顯咧，就呢、這個我覺得我哋贊成嘅。 嗯。 呢、這個係一路呢個措施係咩嚟嘅咧？就係因為而家好多時咧，啲大型維修項目咧，法團咧有啲嘢靜靜雞開咗佢啦，有啲就唔係咁出席啦，跟住有啲咧又會好多授權票啦。咁而家咧，佢似乎咧就將以前嘅業主會議有三類，一類就管理委員會，一類 是 業主大會。咁當然你可以叫業主大會有一個叫特別業主大會嘅。咁但係而家佢一個咧叫大型工程法團大會。咁如果要商討議決嘅工程咧，係高於某一個門檻嘅話咧，就用呢一個標準嚟到開會。咁而呢個所謂標準咧，除咗通知期長咗，授權書截止係早咗，同埋嗰個出席率係調高咗，即係要求嘅 column 啊，要求出席人數係多咗，仲要界定埋。最少要有幾多人親自出席？ 嗯哼， 係。OK， 咁嗱，呢個係德政嚟嘅。如果做到嘅話，但係佢一路唔做拖，咁我覺得真係好離譜，係嘛？咁所以呢、這個我對佢嗰個講法冇乜異議嘅。但係反而兩位拍檔，可能你要講講俾啲觀眾聽，佢個建議係點啊？應該係第附件 A 嗰度係咪啊？ 係啦，嗱，咁首先咧。就住大型維修工程咧，係有啲定義嘅。係首先咧，大型維修工程嘅會議嗰度，個會議個法定人數就由原本我哋開業主大會嘅一成業主出席，就會增加去到 20%， 就變咗做兩成嘅。 係 咁規定咗喺通過呢個大型維修個議決嗰陣時咧，就要有一成嘅業主人數。或者是400個業主親自投票，以較少者為準。 嗱，我對呢個寫法咧，我覺得好陌生啊。以往咧係唔係咁寫嘅兩位拍檔？以往咧，我哋就算講開會都好咧，我哋就好似立法會咁噶嘛。嗱，佢呢個要求咧嚴過立法會喎。如果佢冇寫錯嘅話 嚇， 因為點解咧？我哋立法會就算開會都好。啲人成日話舉手點人數，就要求現場係夠 column 啊嘛。 係， 但立法會會議裏邊從來冇要求要有足夠嘅 column 投票噶嘛。 係啊， 佢可以棄權噶嘛。我可以一個議案，70人坐曬喺度。一個人贊成，零票反對，69個棄權噶嘛，可以咁噶嘛。但係你睇下呢個字眼，佢個寫法就係話。10% 業主人數，或400名業主親自投票喎。 唔係親自到 場。佢唔係話你到咁簡單喎，佢要你投票。我唔知有冇寫錯。你都知呢啲官嘅嘢。但係佢咁樣寫一定有原因嘅喎。係嘛？即係佢要大家 vote 咗，而你 vote 咗落去係棄權票咧，就唔計嘅喎。道理應該係咁喎。佢要寫清楚喎呢個。係嘛？如果其實佢咁樣寫都好清楚啊。係嘛？以我哋個講法，係嘛？因為佢咁樣嘛，嗱，我讀多陣先幫你。雖然重複，但係大家留意我點解咁樣咧嗱。首先佢個 sentence structure 係點咧？就除 乜乜乜乜乜乜外，跟住後面乜乜乜咁樣嘅。 嗯。 佢除咗咩之外咧？除咗法定人數由 10% 提高到 20% 之外，佢仲規定通過大型工程時需有至少 10% 或400名業主親自投票喎。咁即係呢個真係唔係出席咁簡單喎。好明顯特登咁寫，寫嗰個意思係同我理解嗰一樣喎。唔係叫你現場有 10% 人喺度喎。是至少十 percent 人投票啊，肯， 嗯， 因為佢 20% 出席噶嘛，佢 10% 投票啊嘛，咁即係話，如果第時嗰個議案咧，唔夠10% 嘅整體業權人數，業權唔係 sorry 業主人數咧，就唔掂嘅喎，但呢個咧就好難掌握啦， 係， 因為投票係點業權份數噶嘛， 係啊， 唔係點業權人數噶嘛， 嗯， 係咪？咁所以咧，可能夠 10% 嘅業權份數，而唔夠 10% 嘅法定人數嘅喎，可能係咁嘅喎，我真係唔知佢點操作啊，大佬，我真係唔知點操作啊，即係嗱，你當我都唔識啦，但係真係我真係唔知點操作到佢喎，你睇一個投票係嘛，我嗱呢個真係咩狀態咧？兩位拍檔，如果我係一個大業主，我揸住兩成嘅票，兩成嘅票，但系我係一個業主喎，我一個人喎。好啦，現場有35% 嘅人出席，OK， 我係大業主，我20% 嘅份數，我揀 A，OK，另外 B 有10% 嘅人揀，C 有5% 嘅人揀，咁先算啦，好冇啊？加埋35% 啊嘛，正常你計以業權份數係咪 A 贏啊？係 啊 ，A 贏除咗多之外，佢仲過半數喎。啱唔啱先？ 係。 但係根據呢條條例，我覺得係 B 贏喎。因為 A 係20% 啊嘛。但係得一個業主人數啫嘛。佢話嗰個議案有 10% 業主人數，我不明白他為 什 麼，是不是都計算數，我不知道，但沒理由這樣理解嘛，或者他的想法就是哦，總共三個選項裡面總之有超過 10% 業主人數就可以了，OK， 那這個到時真的要慢慢談了，是吧，這個慢慢，即我覺得要慢慢談了， OK， 我覺得 要留意一下，這個不是容易去理解的， 還有棄權那些你是處理不到的，因為可能實際 棄權就不計算下去了， 對，所以變成可能是有 20% 的人出席，但是可能只有 9% 的人親自投票。 我們沒有理解錯他的說法，他是在說 20% 出席率，而他投票都只要求是 10% 親自，是吧，至少 10% 要求人數，那即是說現場要有 10% 的業主或以上在這裡，但他還要親自有投票，咁樣冇投票又唔得喎，因為過往以前2017年個講法，就係話佢提升到20%，而呢20%裏邊最少要有10% 人親自出席啊嘛，佢冇話到有10% 要投票喎，係兩碼子嘅事喎，完全兩件事，這個我哋要慢慢即係搞清楚佢，好冇啊？ 好， 下一個啦。 好，第二點就係真係講到大型維修嘅定義啦。咁呢一個咧就係同佢過往嗰、那個過去三年佢哋嗰個每年嘅預算係有關係嘅。咁咧亦都係同佢嘅單位數目有關係嘅。咁啊逐個逐個講。 係。 咁咧先講咗100個單位以下嘅先。嗱， okay. 如果100個單位以下，根據建築物條例裡面，如果你係過大約100萬。或者在過去三年經過核數師去審計過，你平均的支出百分比是 200% 的，那呢就用較低者為準，就去決定哪一個是屬於大型工程了。 OK， 即是意思就是說呢，假設如果我有個100户以下的屋苑，跟住呢我每年呢我啊使50萬，我使30萬嘅啫，我使好少錢嘅，使30萬啫每年啦。好啦，咁我嘅200% 咧，即係60萬。其實超過60萬嘅嘢咧，我就歸範為 大 型工程嘅會議。 係啦。 咁而家佢又講一百萬啊嘛，係咪？即係其實過一百萬咧就一定要啦，因為兩個較低者為準。係 啦。 OK， 就係咁啦。咁所以大家要記兩個數字啦，跟住仲有幾個 嘅 喎？ 係啦，跟住佢有五個組別嘅。咁跟住第二個組別就係一百去到三百個單位。係 啦。 係啦。咁如果你係三百萬。或者是你平均那三年的開支百分比是 100% 呢、那都要是算是這個大型維修工程的。 是的，是但超過一個都算大型的。是 的， 是的。那301個單位去到500個單位就分別是500萬和 70% 啦。 是。 501去到2000個單位就會是1500萬和是 50%， 即是一半的。 嗯。 那2001個單位或者以上就是3000萬和30%的。是 的。那最簡單是說啦、如果那個個銀碼係超過3000萬嘅咧，就乜嘢屋苑都要開特別工特別呢個大型工程合就大會噶啦，唔理你邊個啦，總之過3000萬一定要啦，係嘛？咁呢個係好事嚟嘅。而家其實好多四五百户嘅屋苑都過3000萬噶啦，做大型維修工程，四五百户啲人夾80000蚊都3000幾萬啦。 但係佢咁樣計咧，我啱啱諗到個位嘅就係、佢會唔會令到一啲法團咧，佢嗰、那個每年的平均開支會，即如果有心人就等拉高一點呢？ 拉高了，但好在他也有一個實額去限制住他的，是吧？他有實額限制住，那都好一點。你的想法是對的，即是譬如我剛才用過30萬的例子，他不是我加大一點，我就避免了那個大型工程。當然，你這個是第一個方向。第二個方向就是說，他會不會等一些東西拆開來做呢？是吧？這也是第二個方向。更加就係話，我淨係做咗外牆先啦，唉，簾篷唔好做啦，或者防水唔好做啦，可能諸如此類，有啲咁嘅古惑招，咁會唔會係咁咧？係嘛？咁呢個不得而知啦。即係我哋從來都只係希望喺個法例裏邊堵塞啲漏洞。當然有啲即係我相信點樣嘅法例咧，有啲人要用非法嘅手段去到做咧，點都做到嘅。而我哋而家係講緊啲合情合理嘅改動啊嘛，係咪？咁呢個合情理啊，係嘛？咁我覺得都幾好啊！呢、這個標準咁，但係我有另一個想問啦。其實呢個冇講明嘅喎，佢呢個講緊咧係工程啫喎。係咪一定只係工程咧？ 即係採購。 咁如果採購超過3000萬點咧？我好易嘅啫喎，我2000多户嘅大廈，我個物管公司可能成期合約裏邊係超過3000萬嘅喎。 因為可能你有好多個保安啊、清潔啊咁樣。 喂。好易計啫嘛，我譬如簽兩年合約，兩年合約3000萬，即係3000萬除24，120幾萬或者83萬、一個月啫嘛，我2000户喎，做乜嘢啊？係嘛？咁呢啲規唔規範咧？係嘛？嗱呢個我哋要 follow 啦，呢個我哋要 follow 啦，係嘛？即係究竟佢我建議規範㗎，我要規範埋佢㗎。喂，因為如果我哋反圍標，其實那些管理公司啊，那些都是其中一種我們關注的嘛，是不是？他都很明顯沒有寫明啊，你說工程嘛。 他說如維，還有括弧維修工程的價值超過，他沒有說採購，應該都是，現在暫時我理解他應該還是工程的。他應該其他那些都不規範。 那所以沒錯啦，那如果我請一間管理公司裡面去包了工程保養呢？是不是啊？所以這些，永遠都是講不通的喎，誒唔使炒我記得啦。 唔係啊，我睇下佢下面嗰個係咩嚟嘅。 係咪？咁嗱，你睇係附表7嗰個係咩嚟㗎？ 因為咧呢一度咧就同我哋以往一路做嗰、那個去點樣去決定攞唔攞報價係有好大嘅關係嘅。因為咧以往咧我哋咧就啊，你嗰、那個貨品或者你個服務超過200000，你就要開業主大會，同埋你要攞足夠嘅報價噶嘛，要去公開招標噶嘛。咁但係咧，而家咧佢就唔係用呢個每年預算去處理啦。咁咧佢就建議用頭先所講係經審核每年平均開支去取代咗佢，即係話你每過去嗰一年，你係實際支出咗幾多嗰個錢去處理，就唔係話你預算啊。譬如我一年要用300000咁樣去處理咗佢啦。 我覺得呢個係先進好多嘅，因為咧，呢個就係講頭先阿冼翠南講嗰個問題啦。我預算我可以估大佢噶嘛？ 係啦。 我明唔明？實際我用800000啫，我估只用100000。其實我真係唔係想用100000。我目標就係希望令到我嗰20%-30%係多啲錢啫。係嘛？從而去避免一啲公開招標。 避免一些大型工程會議，係嘛？避免一些攞報價的情況啊嘛，係嘛？咁所以而家咧法例建議翻咧，因為我哋以前成日喺度講教人哋點樣定噶嘛，係咪？我哋嗰時講啊，你用管理費啊乘翻出嚟，咁因為照計你管理費都係打和噶嘛，係嘛？咁用我咁嘅概念去做嘅，咁啊呢集時間差唔多咯喎， 我哋好似淨係講咗四個。 我唔係，你唔好令到啲人唔想聽，我睇下你咁多人唔想聽啊，大佬你講。你三條粉章講得咁慢，係咪？唔係，即係我哋想希望即係都講得詳盡少少俾大家聽，因為我都想立此傳召啊，係嘛？即係我哋都希望咧，等大家都知道我哋喺呢度爭取咗啲乜嘢，講我哋個態度係乜嘢。咁因為我都而家多咗觀眾咧 inbox 我哋嘅，就有啲意見反映翻俾我哋嘅。咁我哋樂意同大家互相交流一下啦，係咪啊？因為即係請大家多指教啊，呢度好唔好？咁啊，記得支持城寨啊！呢個 轉數快係6809941， 係啦，喺翻熒光幕頂有噶啦，好唔好啊？咁我哋下星期見啦喎，好嘛？下星期見，拜拜。